一再上刑，文书禁放，敬甚害吾太。一個大成人呢，他的心裡有大開洞的，一文多這個一大成人，什麼叫大成人？大成人就說菩薩，一再成人呢就說一佛成，大成就能建立一切法，再上成呢，遂知無有難之可設，遂道無有難道可道，這個再上成人。大成人再上成人啊，佢聞多呢個金剛經啊，心開唔解，呢個心就開咗啦。悟自性，解自性，解自性有無量嘅功德。哦，佢就知道啦。故知本性自有火藥之處。個火藥就邊只？火藥就在自己本性咩啊？本性咩啊？有火藥嘅智慧啊！自用智慧就成觀照。本性就有波嘢啦，從呢個本性就起呢個智慧，成成就接觀照，觀照一切法，觀照一切法都係佛法啊，觀照一切法都係真理啊，法法都係真理啊，用波嘢嚟觀照法法都係佛法，法法都係真理，所以古人講清清翠竹皆是真理。乜乜黃化都無非火野，嗱呢個《八化經》講，化是香，果是發香，青蓮化香，白蓮化香，呢個就係火野，係咪啊？所以用智慧嚟成成嚟觀照咧，某一法唔係真義，某一法唔係佛法，某一法唔係火野。嗰陣時咧，火野就在自性，自性啊，你起智慧，觀一切法都是佛法，就不假文字啦，就唔假借呢個金剛經啊五千嘅文字，唔假咧。火野唔係在金剛經五千嘅文字嘅，不必假借金剛經五千嘅文字。自性之後有火野，照一切法都佛法嘛，照眾生實無眾生分別道者啊。照智聲，日見智聲，非聲，即見如來。咁啊，照微塵，即非微塵，是名微塵。哦，冇一法唔係佛法。照呢個眼啊，一眼就五眼，一眼就具足五眼。啊，冇一個眼唔係佛法，所以佢就不必假借金剛經五千嗰個文字。所以旁佩是有人咧。同到你個法化，法師就講金剛經啊。唐居士咁執到咧，佢又真係話聽經，聽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佢就出嚟問啦：法師，法師，如果有冇我相、冇人相，邊個講邊個聽？冇我相嘅邊個講我？冇人相嘅邊個聽啊？咁樣喎，呢個法師答唔出嚟。啊，咁樣啊，我寫首偈俾你聽咩？呢、这個旁佩是點樣講嘅？無我都服無人，誰知服誰聽？金剛火野性，外接一千塵，欠分要力助，得不恥，直求真。從問及信受，總是假名塵。從而是我聞，乃至信受奉行。五千個字都是假名塵咧，唔係真嘅。火嘢唔係就呢個文字啊，就你自性啊，自性常生智慧就不離自性，即是福氣啊。未福和尚都教作何無咧？火嘢就自性啊，所以旁觀是咁樣嚟講，呢、這個法師都有額頭嘅，所以咧就不假呢個文字。譬如雨水不同天有啊，呢、这個雨水唔係從天落嚟，雨水哪裡從天落嚟咧？天天都有天個人落雨。譬如雨水不從天有，言是龍難聽之啊，係呢個龍啊，大海裡頭有龍，水池裡頭有龍，呢、这個龍就能夠興雲之雨。龍呢，佢就能夠興呢個雲呢，呢個雲就落雨嘛，龍能興雲致雨嘛，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呢個龍落呢個雨啊，令到一切眾生都有飲啊， 令到一切草木自人啊，有情無情，色皆蒙恩。有情啊，不但我哋人類啊，只講牛羊啊，飛禽走獸啊，都歡喜樂意啊。無情啊，山河大地啊，所界人畜咯，誒嗰啲草木都歡喜嗰啲雨水嘛。有情亦蒙恩，無情亦蒙恩。蒙恩的時候咧，嗰啲水啊到邊個地方嚟啊？百進中流，吸入大海，合為一體，同一潭微，同一潭微啊嘛！眾生本性波野之智，亦同眾生本性波野嘅智，能夠施呢個波野嘅法，令呢個山河大地莊嚴佛土，令一切眾生都成熟有情。情意無情，紅顏總結。我嗰陣時流入呢個沙河入海，我都整咗菠蘿蜜嗰個蜜果嘛。呢、這個眾生均有本性波若之知，都亦不是。嗯，我咪講咗多次啊。明日咧就觀音山，觀音山咧咁樣就我哋講嘅嘢他無情，色界之人啊，然後呢個水咧就流入大海，合為一體，從一個潭氣。呢個講一成之法，原來是一成之法啊！利益呢個人天，利益呢個三成人，終被沙河入海，受幾多罰？呢、这個就合法啦！一成之法就摩耶，摩耶就佛理，所以放遍品文，十方佛土眾都唯有一成之法，無二都亦無三啊！知佛智慧故，知佛出現曬，講明知佛嘅智慧故，知佛出現曬，唯此一事實。以則非真啊！除咗佛智慧以外咧，一切就假嘅。唯有呢個佛慧就真嘅，佛慧就成佛嘛，成佛就真噶嘛。生死係假噶嘛，二成嘅涅槃啊，化成咪又假。唯有成佛就係真嘅。所以攀緣呢個天龍樂意啊！利益利益啊！利人之後咧，就流入大海，就紅一潭味。善知識，小近之人聞之頓爆啊！小近者，呢個近性啊，係人天性，或者咧係呢個性聞覺性。人天性就得天福。聲聞言覺成咧，求了生死。有個小近啲人啊，聞多呢個禪宗一法，頓見本性啊，佢就唔相信啦。我想得人天嘅福，我想得了生死啊，我唔係想見性成佛，所以聞此頓教咧，不一定會相信此法。又以草木近性小者，他連呢個草木啊，有啲近性啊，好微啊，好細小，所以小近小見小智小業噶嘛。呢、這個近性小者就只可以領受呢個小水，唔可以納受呢個大義。一地大義就識界自度。呢、这個大意，天龍落意，天龍落意，傾盤而下。哦，近技少咧，俾啲水嚟沖走啦，識大自度。不但增長喎，小近小智嘅人問大法咧，唔通？哦，我明啊，小近係不能增，小智係不能長啊，所以不能增長。出小近嘅人問大法，不解、不增長、不得利益。小近之人都亦復如是， 小近的人他而家草木近小者然有火野之之以大智人得更无差别啊因何文法就不似开悟呢小近的人的近性小者但是他都有火野那个智火野就平等的情意无情都红颜种子不怕我们人有火野我们不要太轻这个草木啊清清脆足的大事真意乜乜黄花都无非火野他有个火野无情都成日有火野何况我们的人而无火野野不过近性大的曾经总前近近性小的就未曾总前近后代他都有火野小近之人亦复如是然有火野那个滋味他原来呢是有火野那个智慧他所有这个火野的智慧以大智人的更无差别大智的光智和菩萨小近的人呢也有智佛菩萨的智慧所以佛智佛见嘛而来出世呢要令一切众生开佛智见嘛所以小近的人呢这个火野以智佛菩萨那个火野呢是无异无别，所以更无差别。因何文法不自开悟咩？何故闻到呢个火野不法？佢都有火野嘅智啊！温性之后有火野嘅智，配有火野嘅智，未咩事情闻火野嘅法而不自悟咩？啊！因何文法不自害悟呢不自害事就悟入呢摩耶的智言邪见正众烦恼心尘啊大智的人呢就没烦恼正亦没这个邪见正小近的人呢他们有邪见又有烦恼两种的正什么叫邪见呢智见不正的所以身见这个身体呢不是我他认他为我身体是他正他正父母这个为他此身非我他认不是我这个就叫身见有这个身体呢地鼠火控我合不成我来有个我呢他认为有我所以这个身见身见呢就是邪见第二就讲呢个变见咯，身见就邪界取嘛。第二就讲呢个变见，一切法非有，你莫作无见；一切法非无，都莫作有见。你执一切法是有是无，呢个就名为变见。外道咧执只常见，又执只呢个断见。上田意见呢都属于变见再一变的所以外道的人啊人死就而淡灭咯冇咯冇来晒呢个咪田见啦外道的人又讲哦人死就做人牛死就嚟做牛马死就嚟做马哦咁样呢个就变咗上见啦人定然系人牛羊明显是牛羊他们还想到众生不需要到吗到来到去都是人到来到去都是牛马啊所以这个就属于常见偏常意见呢这个就名为变见变见咯都还有邪见不如因果他们首先呢不会有这个落后作恶呢不会有这个苦报不如善恶因果这个就叫邪见又有见取见和大见取见一共五个见见或有五个俗话叫做身边邪大取五种见邪见呢心中的难度邪见正中邪见就正我们不闻法不见法不得法所以邪见正中 昔日我哋眾哥有個智奉禅師，係梁武大啲師傅，佢哋碰到嘅凡僧，啊凡僧凡僧啊，佢問得你話我係一個屠夫啊，你點樣見我是屠夫啊？見。哦，你是有見而見，無見而見，亦有見亦無見而見啊！一個有見而見咧，就凡夫嗰個見；一個無見而見咧，二乘嗰個見；一個亦有亦無見而見咧，就外道嗰個見。你用邊個見嚟見我係一個屠夫？邊個凡僧啲人講？啊，你有疑事，膽見也。公禅师就擘开，所以有见系凡夫嗰个见，无见系圣闻人嘅见，亦有见亦无见咧系外道嘅见。所以见咧，你有正见，切莫起邪见。邪见咧就不能见到咧，任你点样嘅修，你都不能见到，除非你破咗呢个邪见咧，正见现前。就可以見佛性，現邪見障眾哦，呢個邪見煩惱就更深咩？哪個冇煩惱？不煩惱有啲淺，有啲薄，一個薄嘅煩惱咧，一吹就破咗咯；一個重嘅煩惱啊，吹嚟吹去都唔喐。所以呢個煩惱嗰個根啊太深啦。烦恼有几多种呢？烦恼就名为思惑，从思心所而生，贪烦恼、嗔烦恼、痴烦恼、骄慢的烦恼、疑惑的烦恼，不离嗰五种，贪嗔痴慢疑，五个烦恼啦，呢个根深呢，我咁样咧亦不难悟到。中言文不亦不難悟到，所以話小計的人啊，可以嘅智人以大智人無缺。點解個文不不不，佢又唔開悟咧？言邪見正重，邪見係重，呢個見物係重，煩惱嘅根深，佢嗰個煩惱係深，所以咧。由而大文否蓋依日，不得共聚日光不現啊！六祖再舉一個邪見煩惱啊！邪見煩惱好似個烏雲一樣黑啊！由而天上呢個大文否蓋依日，天上有日啦！呢個黑雲能夠借咗呢個日，哦，借到烏煙黑地。就浮蓋依人，不得風吹，日光不現啊！佢日光點樣現呢？俾呢個黑雲嚟蓋覆呢個日光，一定咧有加借呢個風嚟吹。風係咩？風係微風啊，係波爺個風啊！波爺個風一吹，呢個見惑就空啦；波爺風一吹，呢個視惑又忘啦。見是煩惱，吹震咯，哦，呢、這個日光就出現啦。冇呢個波嘢個風嚟吹煩惱，呢、這個浮雲啊，呢、這個日光唔會現嘅。波嘢之之都亦無大小啦。上輪呢個譬喻，而家又合法，所以呢個談景呢、這個譬喻同埋合法咧，好快的。波嘢之之亦無大小，波嘢波波嘢波羅蜜，呢個波嘢嗰個字啊，無所謂大人，亦無所謂小人，它是平等。金剛經文是不平等，無有高下。波嘢咧係平等，無所謂大人，亦無所謂小人。大人亦有波嘢，小人亦有波嘢。大人呢個波嘢咧，與小人相同。小人個波嘢與大人咧亦相同。人哋有大小，波嘢自無大小，波嘢自平等嘅。你大波嘢咧，無所謂大，亦無所謂小咧。啊， 佛言悉悉无碍心，为一切众生自心埋悟不同，引嚟一切嗰个众生咧，自己嘅心埋咗，所以就名为少；悟咗，所以就名为大。一切众生都有佛言，佛言无大小。你埋咗自性咧，你就名为小人，见唔到佛言。你悟自性咧，就名为大人，佛言就唔全。一切众生自心埋悟就不同，埋佛言同埋悟佛言唔同。一切众生都有佛言，但你埋咗呢个佛言，你悟翻嗰个佛言咧，为什么会埋咧？啊，邪见烦恼两种障咪令佢埋咯。为咩事情会悟佛言咧？冇咗邪见，冇咗烦恼，咪悟佛言啦。即系自心埋悟不同。埋人哋如何呢？埋心都外坚修行密法，未悟自性即是小根。所以埋啫，一切众生埋啊，佢就埋咗呢个心，埋咗呢个心咩？佢向外嚟求心咯，埋咗自己嘅心咯，向外嚟求啊，向外嚟见啊，向外嚟修行啊。一一都心外而求，心外而见又见唔到，心外而修又修唔到，心外而求又求唔到，心外而觅亦觅唔到。嗱，埋心外见，修行觅佛啦。所以九十六种外道咧，都是心外的求道，永不得道，故名外道。你唔好向心外嚟求咧。埋咗心咧，向外而见，向外而修，向外而觅，向外而求，求到呢个就名字为埋人。啊，所以埋人咧，总系向外而求。即有啲江山啊，有个屠夫，呢个屠夫啊，恶到点不得，佢知有一个老母，呢个老母啊，咁样啊，时常咧向嗰个母亲嚟出气，啊，有时骂埋打添，个母亲啊怕到佢啲乜得，后屘呢个屠夫，啊佢又有少少嘅善根，后屘向多啲人啊挖到菩萨山嚟哦，见活观音，啊我都未见到观音嘅，今日咧佢就共埋嗰一班香客咧就跑到菩萨山咧见活观音咯，菩萨山咧，观音咪做菩萨山。后屘佢跑到菩萨山之后咧，咁样咧，随随都问人，啊，观音在边上？嗰啲人咧，个个都唔出声。后来咧，佢行到呢个山边嗰条路嗰时，碰到一个啰啰嘅和尚。佢就问呢个，请呢个啰啰和尚装个音。我清明啊，啰和尚啊，观音会其实喺边度啊？呢、这個老和尚望下佢，你觀音菩薩啊，你唔走啲文，攞咗你屋企，拍攞咗我屋企啊，咁樣，你快啲翻嚟見咧。但我唔認識嘅啲名咧，好容易認識嘅。呢、这個觀音菩薩咧，係咪啊？倒春奶，反卡意，倒春奶啲鞋又倒得嚟穿，反卡意咧呢個意成啊，反起嚟穿嘅。呢、这個就觀音咯，你好地孝敬咧，咁樣咧，你呢個屠夫啊，咁樣鬧嘢咧，安排屋企，我埋屋企咧，十二點鐘啦，哦，一翻屋企啊就發夢，係咯，呢個母親咧，還係做夢中俾佢發打出醒咗，啊，擺到擺到呢個活阎羅王嘅翻嚟，而家起身拎得遲，哎呀，驚起嚟耶，咁樣就。我哋以前就倒倒得嚟穿，嗰個鞋就倒得嚟穿，嚟啦嚟啦嚟啦，就開咗門，開咗門咧，咁樣嗰個兒子啊，一見到啊，倒卡爾喎，倒翻寸奶喎，呢個咪觀音菩薩，即刻俾我嚟叩頭，我快見啦，觀音觀音嘅。呢、这個老母咧，呢、这個靈智逆嚟嘅， 啊，问你回普罗山啊，见观音菩萨啊，你都唔孝顺母亲，点可以见到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指点你咯，翻嚟见咯，孝顺父母啊，呢、这个就系观音。所以呢个儿子马上嗰个心咧就转过嚟，以后咧好好孝顺嗰个父母亲。但系可知道咧，你向外而求啊，你跑到晒天，你都求唔到佛啊。所以古人讲啊，佛在灵山莫掩求，灵山只在以心求。人人有个灵山塔，可向灵山塔下手啊，切莫向外而求。埋人咧，个个都向外而求，跑到普陀山搵观音菩萨搵唔到，观音菩萨做咩啫？慈悲就观音啊，起声咪晒字咯。你呢个心慈悲啊，呢、这个就观音。你呢个心能起声，就叫活晒子菩萨啊。所以埋心就外物修行，外见修行物佛。未曾悟自性就是佛呢，这个就是小人、啊、未悟自性就即是小根，又爱悟道教就不执外修、哦、什么叫做大根呢？哦，爱悟咯，就爱善悟入佛自见呢，顿见本性，从性就起受，前修就在性，性修就不二，一朝直入如来地呢、这个就叫开悟大教。见性啊，你一定要开悟嚟顿见本性，见咗性就叫从性啊，流出呢个智慧，智慧就不离自性，性啊呢、这个就叫顿修。顿修咧就不执外修，唔执只向外嚟修，外修得修，但佢唔执只嘅。诶，佢知道自性啊起修，修不离性，佢仲喺外修啊，佢唔执只，佢就不执外修。悟到啲人啊，外修修，但佢唔执只，系外修。是知道從性起受，受不離性，所以他就不執這個外受。你看看福建有個鄭州啊，這位悟道的和尚國王奉他叫做龍虎國士，他未見國王以前呢，他就在這個鄭州路口的時候就打個棚賣茶，賣茶的結緣，但他賣茶來結緣是外修，他不執著，他不會執著外修，他知道從性起修，修不離性，所以他賣茶來結緣呢，他不會執這個賣茶是修行的嘛，如果賣茶是修行，個個賣茶都是修行的，所以他就不執那個外修。有一個大德爆炸咧，五洲道之後咧，在梁山禅師座下，佢就種菜，種個蟻頭，種個蟻頭咯，咁樣就，種蟻頭，佢都五洲道啦，佢雖然間係種蟻頭，佢不執外受，唔執只，我係種菜嘅。他知道從性起受就受不離性，他不執着外面種菜那個受的，不執外受呢，啊，不執外受咯，今天他就，所以誤導的人啊，個個不同，有些誤導都是做主持，有些誤導是做法事，有些誤導呢，他就是做飯頭，有些悟道啊，就做行行；有些悟咗道之後做向燈；有些悟咗道之後咧，咁樣咧，佢就都淡水。總係咧唔執著呢個外受。啊，你唔好話悟咗道之悟咗道啲人咧，就外邊唔修行，啊乜嘢都唔做啊，唔係嘅。佢做就做，佢不執咩？誒、啊，佢唔執著咧。外面手啊，唔係唔係煮飯咯，飯後水後鹽後菜後鍋，哦，焚香掃地，天花盆水，佢唔執著，所以誤導啲人咧，佢唔執著呢個外數， 未悟到啲人咧就執著啊！我而家獻花啦，啊我而家換水咧，我要再焚香啦，我要再掃地啊，我做飯頭，我做水喉，嘿，佢哋啲執悟到啲人咧絕對唔會執呢個外受。嗱，一開悟瞓覺，見結本性，從性起受，前受咧在性，不執外邊嘅受行。但以自心常起正见啊，但从自己的心起呢个正知正见。正见系咩？咩叫正见啊？有阿分明嘅叫正见啊，非也。不孤空咁叫正见啊，非也，系咪？知恶修善嘅正见啊，非也。正见系见性，若果你未曾见性嘅，唔正为正见。所以二成人呢，舍三世取涅槃都未曾正見。涅槃經文啊，二成人定度微小，不見佛性。菩薩微度定小，不見佛性。唯有大菩薩定位平等嘅人，即見佛性。所以見性啊，二乘人咧都未曾見咯。如果二乘人見性咧，佢就唔會加入呢個化成啦。啊，還有法化經嚟度佢咩？法化叫做天了性命，聲聞法自見，自知敬眾王，就係做二乘人。所以二乘人咧都未有呢個正見啊。今日咧悟道的人啊，就呢個自心。常生起呢個正知正見，正知正見見性，見性啊，煩惱塵勞常不難見，即見自性。見性嘅人咧，呢個煩惱啊、塵勞啊，厭唔到嘅。海就成有波浪，濕性不動；虛空成有雲霧，空性不動；人就成有煩惱，覺性不動。煩惱有咧，但係個覺性唔動啊！任何嘅煩惱都唔能夠動呢個覺性，覺性唔俾任何個煩惱動盪嘅。所以見覺性啲時候咧，煩惱不能遠。嗱，煩惱塵勞成不能遠，佢就見性啦。虛空成嘅雲霧，空性不動啊！雲霧都動唔到呢個空性啊！空性唔會被呢個雲霧嚟動啊！啊，任你有雲霧，一夜有雲霧，呢個空性咧唔會厭嗰個雲霧啊！雲霧動唔到呢個空性啊！呢個就見性啊！海上嘅波濤濕性不動咧，濕性唔會被呢個波濤嚟動到嘅。一切千途萬浪，任佢點樣動，這個濕性動唔到噶嘛。所以見性的人咧，塵勞煩惱常不能掩啊。這個性咧唔會被呢個塵勞煩惱所掩啊。所以但以自心都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掩，即是見性。煩惱塵勞厭你唔講啊，你就見性。見性的人咧，絕對唔會被呢個煩惱塵勞厭嘅。一個煩惱塵勞能夠厭得到嘅話，見性咧就呃人嘅。見性的人因從天下慮，我覺安然啊。佢唔會被呢個煩惱同佢嘅塵勞厭咗佢。由於呢個蓮花，一個被水被泥嚟染咩？呢個就唔係蓮花。正式蓮花咧，水又染佢唔到，泥花又染佢唔到啦。出污泥而不染啊！呢個嚟蓮花咧，別啲花咧，水咁樣泥一染就染咗佢啦。啊，蓮花唔會被佢染噶嘛。所以見性的人啊，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咪六祖。講得幾好，善知識內外不自，虛來自由啊！能隨則心通達無礙，能受此行，與火野鏡都無趕無差別。讀咗話善知識內外不自， 內度錄緊嘅，變成啲人錄緊都紅咗，錄緊都清淨嘅。哎呀，無錄緊可治嘛？心經文無眼耳鼻舌身意，治個什麼咧？所以見性的人六根是空的嘛，內又不自，見性的人呢外又不自嘛，外是講六塵啊，色性向未觸發啊，色性向未觸發而玩而化，放開又空的嘛，所以三經文無色性向未觸發自個什麼，你未見性呢內就自六根，你看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愛就自六塵，色性向未觸發是我所愛，我就有自見性的人呢，六根就空，六塵就空咯。所以四祖云：六塵不惡，雲空正覺。這個六塵就不自了。那個妙覺，妙覺空雲，手巴青陽插滿田，太后便见水中天啊，六根清净的言事道，恢复原来是常前。即系见性的人咧，内外都不自，内就讲六根，外就讲六尘，六根六尘都不自，推来自由啊，不但根尘不自啊，六根入六尘。亦自由自在，六塵入六根呢，亦自由自在。六根就明，六根就明為心，心已經空咗。六塵就明為法，法又空埋啦。心法喪亡，虛來自由自在。所以呢個虛來呢個字啊，就講呢個心同埋法啊，心。心不喪亡，去來自由。六祖就講去來自由，其實去來不靚個字啊，啊個意義好大。在南寨老人嚟講咧，就講呢個分子，分子自由。有分就有子嘛，難中就難結，難殺就難活嘛。知你個去來咧，心法去來啲自由自在，境近境去來自由自在啊！所以呢個咧就講呢個心同埋呢個法啊，心空呢個法去來自由。法空呢個心咩又去來自由，心法兩忘都去來自由，能隨執心執。未見性嘅人咧有兩種執，第一就我執，第二就法執咧。見咗性咯，六根空咯，就摸咗用我執。六塵空啦，就摸咗呢個法執咧。永嘉禅師問。根是心，法是塵，兩種都猶豫鏡上行，行到真是鋼齒現，心法喪亡性即真，修行一定有你嗰個心又亡，法又亡，六根又空，六塵又空，你想見自己嘅光明啊？六根又空，六塵空，你呢個心光嘅顯露。見住根塵靈光獨耀嘛，一個六根唔空啊，六塵唔空咯。你見自己嘅靈光啊，見唔到，靈光唔顯露嘛。即係修行之間有內空六根，外空六塵，見住根塵，呢個靈光就獨露。見住根塵咧，就破兩種嘅執，六根脱咯，就破呢個我執。六塵空啊，就破呢個法執，所以咧，心法喪亡，自由自在咧，就難除呢個執心，除咗呢個我執，同埋除咗呢個法執。通達無礙啊，除咗我執咩？一切人都通達無礙。除咗呢個法執咩？一切法都通達無礙咧。所以八法明論咧，就講人無我就法無我， 因惡魔，我都惡執，可空盡現前嘅。法空惡魔，法執，法空盡現前嘅。實空等人法無我，呢個咧難受之行以火耶。經都趕無差別啦，你修行修到人又空，法又空，燈光人法解真空咯、哦。而波若經有何差別？人空無我相、人相、中間相、受者相；法空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所以人法兩忘哦，咁樣咧就以波若經有何差別呢？空得無礙都難，難受此行以火野境都趕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達之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大因人次。佛祖就講嘅就善知識一切嗰個修多羅，凡依都修多羅咧，此文叫做經。打得個契字，稱為契經。契者呢部經啊，上契諸佛嗰個妙理，個契契理。呢部經啊，有契眾生之機，呢個契機啊。凡以修多羅，此文就契，契理就契經啊。一契修多羅就講叫契經。这个太经呢是特指文字，这个经呢是用文字的，是用文字来做个经呢，不再使你以语言来经，分别到后你以文字来经啊，所以一切修多罗是特指文字，大小二乘，修多罗这个文字讲来讲去都是两个乘，小乘就到中山就离三四苦，大乘的道中山的乘法不离，我两个乘中山了，未离生死。你受这个小乘就离生死，乘以运载离义，运载你出生死啊！你未成佛啦，你就受这个大乘，乘以运载离义，问你到宝所受几多佛啊？呢个咪大乘。所以一切受多羅嗰個文字不離大小二乘，十二部經大小二乘所涵咩？不離十二部經，何謂十二部喎？長行長行咧叫長文，從眾八法見好多從眾，經受機受機不分因緣。棄義及本身，這個經很多地方講引言，要用棄義來說法。及本身，即是前過去生的做哪一生呢？上行一言棄義及本身，本身放光的未曾有，本身呢放光境未曾有境。所以古人呢就優秀大正行從眾的定受記一言棄義及本生，本生放光的未曾有，是不是論義共成十二部，一共有十二部，正行從眾定受記本生放光的未曾有，一言棄義及本事咁樣咯。